二 B 二 B， 你头先有冇收到我 Demi 你嘅 message 啊？ 边个 message 啊？你讲。 喂啊，头先你有冇睇 WhatsApp 噶？咪 send 张相俾你睇咯。 你讲嗰张好似有 X 光嗰张相。 系啊系啊系啊，你先知道佢喺边啊？ 我因为头先做紧嘢啊，所以我冇留意到系咩嚟噶。 喂，咁你而家等等讲两句先，我讲个好消息俾你听啦。 你讲啊，讲啊，讲住先。 OK OK， 我话俾你听啦，我有咗三个月嘅 B B 啊，我哋有我哋嘅 B B 啦。 三个月嘅 B B。 系啊。 讲笑啦。 唔系讲笑噶，开心先，开心先。 你系 check 清楚啦，已经。 梗系 check 清楚啦，我都惊我自己食白果啊！知唔知我去医院之前咧，其实我已经喺诊所度咧睇过一次嘅，亦都用半日拍试过噶啦，跟住咧。真的有了，那我当然不信啦，我再去政府医院度 check 咯。头先啊，医生话我有三个月的 B B 啊，已经有三个月了，我哋就嚟可以结婚啦 ，B。 真的想住结婚？ 咁都系 咯。你个 B B 而家系咪 check 清楚啦？ 系 check 清楚啊，真的有了三个月的 B B 啊！喂，我哋要谂定 B B 个名啊，同埋咧要同你爹哋妈咪讲噶啦，我哋要筹备呢个结婚的嘢啦。 嗱，等等先，我而家做紧嘢，或者我一阵间转头再复你啦。 哇，喂，等几耐啊？但我而家喺个街度咯，我肚饿啊！而家讲啦，不如。 而家讲啊，而家讲，但系不如搵日我同你再睇多次啦。如果你话 check 清楚嘅话， 仲睇我 check 咗三次噶咯，而且真系有咗啊！做咩啊？你唔开心啊？ 唔系，我梗唔系唔开心啦，开心都嚟唔切啦。 真系噶？咁我哋几时结婚啊？ 你是想清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是奉子成婚的，看看是不是因为小朋友而我们真的应该结婚，还是我们 什么要真的想着结婚啊？那有了小朋友就很自然就会结婚的啦，不是吗？你不想跟我结婚啊？我们两年了，是时候了。 不如这样啦，我收工之后我再跟你说好不好？做紧嘢而家。 啊，冇啦，我好想见你啊，依家。你不想感受一下我的 B B 嘅咩？ 点感受啊？做嘢还做嘢啊嘛，而家翻紧工，点样见你啊？ 吓，咁点啊？你几点放工啊？因为我过嚟接你啦。 哇，今晚收成一点零钟，仲开埋会先走得。 唔系啊嘛，点零钟？咁我今晚咪有排先见到你。 今晚见啦，今晚见啦，转头再。 啊，冇啦，唔好啦，讲多阵先啦。你食咗饭未啊？我过嚟搵你食饭，再倾啦。 食咗啦，头先九点几。 吓，点解啊？真系要今晚九吓，今晚先见啊？ 今晚收咗工先见到你啊！好啦，转头先讲啦。 好啦，好啦，好啦。 嗯，拜拜。 老蛇独女， 我系 Albert， 我系小咪， 我系奶昔。我今日带咗两位嘉宾上嚟啊 ！Hello， 我系妈妈。 仲有一位嘉宾阿 B， 阿 B 你好，我是阿 B 你好。 喂，太过尴尬啦，你两个喺度 饰演啦，今日 饰演个系啊，你嘉宾新嘉宾新男嘉宾第一日上嚟咧，就要演呢个奶昔嘅男朋友啊，真系有啲尴尬系嘛，系咪老尴得啫？ 好难 为 啊！好难为啊！阿伯 冇晒， 系 咯。阿伯，你咁样讲声咩意思啊？ 我话你执到啊！我意思系， 喂啊！喂，头先我个演绎够唔够出色先？ 你恨嫁的心有嘅。 喂，阿伯，点解你咁尴尬嘅？咁唔投入咁样嘅？ 直头系恨嫁到出晒面啦！ 黐紧线啊！喂，咁好正常啫，摸摸都恨嫁噶。 哇！我笑埋好大啊！ 哎，咁小咩都恨嫁噶，点知系咪啊？ 冇错。 唔系嗱，我哋讲翻个个案啦。咁如果有咗 B B 先至结婚咧，你哋身边有冇啲朋友系咁样？ 大把喎， 大部分都系啊。 大部分都系啊。 好多。 因为我就曾经 曾经试过系你奉子成婚先结婚嘅，因为。 咁我而家都冇，咁我而家都冇細路啦。 你有陣質啊！你有 陣唔係，因為我以前咧曾經有一兩個中意嘅女仔咧，咁佢 有咗你小朋友，但你唔結婚。 佢哋係有咗其他男仔、男人小朋友先結婚。 打擊好，唔係打擊。 唔係，咁我冇追過佢啊！直頭係幾啱， 即係純粹心儀啫。 係啊，心儀跟住咧轉個頭，佢已經話結婚，咁你想可以仲可以點咧？ 喂，阿 B 你咧，你有冇身邊有冇朋友奉子成婚噶，或者誒啲女仔逼婚啊？ 有啊，好多都係咁嘅，其實基本上。 即係而家大部分係趨勢嚟噶喎，係嘛？ 可以咁樣講啦，好多時都係咁樣嘅，即係或者可能香港人本身壓力太過大咧，變咗可能佢哋唔係話。即個小朋友可能佢有咗嘅時候，佢要負呢個責任，佢要結婚啦。但喺未有嘅時候，可能佢好難會，佢會一路拖咯，即係好難會計劃定哇幾時結婚啊？因為住都已經好難啦，香港。 喂，但係其實你哋啲男仔搞得嘢咧，都預咗有一日會係可能唔小心中招喎。 咁大套都咁，唔係啩？ 我有時。有時啲人好白痴啊嘛，會帶兩個避孕套住嚟就安全啲啊嘛。 唔係依家邊個仲會咁樣做啊？ 唔係女仔要求先會咁， 冇錯。 同埋男仔唔會咁樣啊嘛。啲男仔勁得滯，可能套都吉爆啊嘛，大佬唔知啊嘛。 即係射穿佢。 係啊，即係有時可能你完咗次先發覺嚇穿咗唔係。 Oh my god！ Oh my god！ 有冇諗到個女仔身體咁好喎？ 咁就唔係個男仔嘅問題啦，係個避孕套嘅質量問題啫。 是嗎？不是可能有時摸得勁咧，點知啫？你唔得啫，點知點？ 你如果是杜蕾斯的質素咧，係唔會嘅。 咁厚，我用0.01嘅喎。 咩鋼板嗰啲啊？ 喂，阿 B 講下你啦，你其實話曬都係嘉賓底下上嚟，唔好咁尷尬啦。呢啲話題應該係男仔最中意 喎。中一定 係嘅。講下你身邊嗰啲朋友咧，啲咩個案啊，或者其實。個男仔知道咗女朋友有咗之後咧，佢哋又覺得自己可能有壓力啦，即係覺得未 ready 好結婚咧。跟住你哋其實你哋會避開佢又或者點樣啊？ 你嘅意思係點樣避開佢先？ 即係盡量好似頭先咁樣，好似你耍我咁樣啊！得啦，放工再傾啦，放工再傾。但係心裏邊就唉，仆街啊！好似唔想揾。 我覺得實係咁噶啦，真係。 你係男仔咩？ 我唔係啊！我覺得就算我係女仔，我聽咁樣我都會覺得係唉，仆街啦，點算咧？唔知點樣面對啊嘛嗰刻。 是近呢個世代咧就會咯，即係如果你講緊係我哋爸爸媽媽嗰年代係唔會有呢啲嘢，即係真係有咗就即刻結婚咯，同埋個男仔都唔會話好咩，除非你真係好 playboy 性格啦，係咪先？普通人其實通常都係性格垃圾咯。 但頭先嗰段錄音又唔算阿 B 係好推搪緊。 咁都唔推到我佢咁耍我叫我睇下放工再講放工再講，明明就口窒窒，其實根本就唔係放點幾鐘嘅喎。 咁喺女仔嘅角度，梗係覺得推搪噶啦，咁即係做緊嘢啊嘛，係咪先？ 九點幾啊食飯？ 九點幾食完飯啊？ 九點幾食完飯嗰時朝頭早嚟喎，朝頭早食晏嗰度。 有啲似太震驚，一時間俾唔到反應， 跟住噏錯時間啦， 就 撈亂咗， 都有可能。 你幫埋佢講嘢喎，睇你。你對阿 B 有興趣啊？ 個演繹方式又未到好似完全推搪。 阿 B 講下你身邊嗰啲朋友啊，好想知道一下。 你淨係要佢講逼婚嗰啲咧，未必啊！你隨歐發揮啦，你唔使真係。就住呢個話題嘅，係 咯，下邊你講下你身邊嗰啲奇異經歷啊，講下你啲朋友，可以篤爆佢出嚟，唔緊要喎。 奇異嘅經歷啊， 即係類似啲咁嘅嘢，喂，會唔會搞大咗人哋套，即係跟住閃走咗咁樣？ 中出都即飛啦，有啲。 哇！你個撲街嚟嘅咁。 我唔係話我會咁做啊， 我話討論區見到中出即飛，依家啲男仔咪真係有呢幾個字嘅心態先，真係有 啦。 阿 B， 你話俾你聽冇？ 唔係，我諗如果真係走咗嘅話，就突然間聽到呢個消息走咗，就真係好少嘅，即係會陪個女仔去處理咯。就算佢幾唔想要到，即係你話走咗，我就好少聽咗話，哇！原來知道佢一收到消息走，跟住改電話咁樣，就好少有呢個情況出現咯。 但我其實我同我嗰層住，其實有個女仔有咁情況，但係我從來都冇見過嗰個女仔嘅 男朋友， 係啊，就係應該係撩咗佢。 佢係咪借精㗎咋？ 但有傳聞話嗰個女仔係俾人強姦咗就走咗啦。 強姦咗， 但強姦佢嗰個可能都係 佢中意 嘅，係咯，唔知道咯，就係、 是、嚇， 唔 係即係男朋友強姦 佢，我唔係好明成個， 喂，死少亂喎。 唔係男朋友丈夫都可以，丈夫都可以強姦嘅。 咁係，但係正常嚟講，你做得係 可能未夠18歲嘅，或者未夠，係咯。 即係你見佢外觀係似唔似未夠18歲啊？ 好細個嘅，對我嚟講就。 即係大 揾你嘅年紀同佢比，定係揾你個樣同佢比？你覺得佢係細個？ 唔係佢嘅年紀，咩？我同住同一層嘅，因為 係啊，但 係你住同埋一層，同你個年紀唔關係喎。其實 唔係即係代表你見過佢咁解啫。 即係佢出出入入會知道呢個係咩女仔咁樣嘛？ 即係細一個 generation， 你大概知道咩年紀咁樣。 哦，咁即係如果阿 B 你係 鄰居係會有好多傳說噶嘛？你冇聽過咩？ 哦，都係可能就傳下傳下 咁樣。咁親密嘅咩一輪嘅關係？ 咁快？係啊，因為講八卦嘢食翻啦，食翻。 另一個仲我同同一層咧， 牛頭村純嫂嗰啲， 係啦，另一個男人咧就忽亂搞男女關係都傳到嚟我啲我屋企都聽到。即係嗰個就係四五六十歲嘅男人嚟嘅。 哇！睇嚟啲人都幾中意食花生嘅喎，唔怪之而家咁多動新聞咁多八卦嘢睇啦，好似睇娛樂。 唔係啊，所以我哋咧想多啲聽眾咧，你傳一下啲緋聞啊嗰啲出嚟。 喂，不如傳一下我同阿 大肥啊嗰啲。 係啦，可唔可以傳一下我同啲高質素啲，譬如我 即係話大肥唔高質素。 黃子華佢 嚟。哎呀，我都聽到呢個男性喎。喂阿 B， 如果你即係假設你女朋友有一日咁樣同你講，你又唔想要小朋友，你即係你都會同佢話，可能搞完咗 B B 先落咗去啊，或者點樣樣， 係 嘛？你哋有冇新啊？唔係，你問咗先，轉頭再問。 啊好啊，你答啊。 我覺得係如果即係其實喺永遠就係話，如果喺女仔嘅世界裏邊，如果你唔要個小朋友咧，其實基本上就喺佢嘅世界，佢就一定覺得唔啱。男仔肉永遠都係好多時人唔想負個責任，除非你話本身基礎上打得好啊，或者其餘嘅嘢冇問題，咁咪 OK 咯。即係如果咁，你兩個人中意，可能有好多外間嘅因素，好多掣肘喺度噶嘛。咁但係我覺得最主要係兩個人傾咯，唔係個小朋友落與唔落嘅對與錯咯。即係如果你問我嘅話，我覺得。 但你有冇試過身邊啲男仔朋友係發生嘅 case， 跟住同你否白佢曾，即係佢可能你又知道有冇啲咁樣試過？ 即係個男仔就咁同我講呢件事，話哇佢個女朋友同佢講話有咗 小朋友，有冇啲咁嘅情 況？好少啊，因為通常呢啲都唔會 真係同人講。 係啦，即係朋友都好少會直接咁樣講嘅。 但你哋通常都係一個心態驚嘅。 除非佢好無助，佢唔知喺邊度落小朋友，咁可能佢會 哦。咁我大概知道你身邊啲朋友係啲咩，係啲咩類，係咩類人啊？因為咧成日嗰陣時咧，我做工程。嗰陣時咧，就好多啲師傅咧都會講：，哇！我個女朋友又有咗，因為咧成日佢哋喺大陸溝女噶嘛， 又有 大陸溝女咧，嗰啲女咧就啊總之咧就同你一兩晚咧就已經話有咗噶啦， 都係雞啊嘛，全部都係雞。 全部都是雞，全部都是雞， 所以 即係揾人認頭嘅啫， 唔係基本上有冇都成問題啊。 係啊， 係啦。咁佢講緊嗰啲全部都係好多時係香港朋友啦， 係啦。如果你真係咁樣，你都會選擇，譬如你會考慮你嘅經濟能力，定係你會考慮啊？其實我諗住同你即 係玩下 啫。其實我未覺得你係我唯一啊，只不過今次意外有咗啊。咁即係你會係呢種心態啊，定係點樣？即係你 會 考慮我經濟能力因素先？ 經濟能力因素一定係首要我會考慮嘅最主要嘅因素，因為如果你話好簡單，有啲好多我有甚至乎試過有啲朋友可能佢十七八歲、十八九歲咁樣，跟住有咗個小朋友，咁但係又唔理佢咁即係我覺得佢冇咗個責任性喺度嘅時候，你基礎嘅唔諗好，咁有嘅時候要生出嚟，其實依件就好容易嘅事啫嘛。即係等於兩個人結婚係好簡單嘅事嘅，簽張紙咁，但係。 之後嘅嘢係 啊，未來嘅子女點樣去，即係嗰個相處之道係一生嘅課題嚟噶嘛？ 阿 B 係一個負責任嘅男人嚟嘅， 憑佢兩句説話，你就覺得佢負責任男人係咪啊？喂， 哦唔係，除非佢講大話啦。 你有冇講大話？ 頭先講到 係咯，咁即係不過因為我自己身邊嘅朋友都係因為奉子成婚啦，跟住就結咗婚啦，咁到後期先發現咧，其實原來咧男方嘅家長咧其實唔係好中意呢個女仔嘅。咁咧到後期翻原因啦，其實可能佢本身都覺得哇，你即搞大咗個肚先嚟結婚，其實佢都未認識，即未真正去了解一個女仔。不過諗住阿子個仔中意，咁啊好啦，由你哋啦，你哋搞得掂就算啦。 其實兩樣嘢啦，如果你話你問我意見咧，就係個阿爸關鬼事咩？關你鬼事啊？即你唔中意個女仔關你鬼事咩？佢係我老婆啫嘛，但是如果他們一起住呢，那就另計了。 就是一起住嘛。 就是一起住才有。 同埋想到兩公婆都要上班，那你生人的小朋友出來，那兩老其實又不想有些東西拖累，大小不想湊小朋友，或者不想有人捆綁住自己。 老人家很少這樣想的。 新一代的父母都是 這樣。我聽過有，但是大部分都是喜歡抱孫啊，見到孫的。 是的。哦，他奶昔說的是說那兩個父母是不想有小朋友，是不是什麼意思？ 即是他不是很喜歡有東西捆綁住自己， 不想湊的，有些是不想湊，想要孫又不想湊。 就不是說阿爺阿嫲嘛，是吧？ 是阿爺阿嫲， 阿爺阿嫲都不想湊， 是因為他們本身阿爺阿嫲，我的case就是說，他說阿爺阿嫲本身夜晚上是要上班的，他們兩個喜歡自己做事，即譬如阿朝頭早我有個 即係仲有工作能力， 係啦，跟住我仲想做嘢， 係 啦， 都唔想湊小朋 友嗰啲。咁但係問題而家就係兩個，因為你突然間有咗要結婚噶嘛，咁結婚之後，跟住你要同佢哋住埋一齊喎，咁兩公婆都要朝頭早翻工，咁你剩翻個小朋友咪就係要佢哋兩老 take care 咯。咁夜晚佢哋先翻嚟去接翻個小朋友，即係但係會覺得我朝頭早其實我本來係可以好差點飲個茶或者瞓個晏覺。就是因為你有了小朋友，搞到又要湊你的小朋友，跟住我又冇咁多精神夜晚翻工，即係佢連 即係變咗做多份咯。 係啦，冇錯啦。咁但係你話如果佢哋請工人，佢哋又覺得自己能力上又 同埋你個屋企嘅位置都唔未必足夠容納到即係工人姐姐喺度啦。啲啲地冇細㗎嘛，香港地。 咁所以就引申咗好多，其實某程度係啲社會問題出咗嚟啦。 所以我自己其實唔係好睇好奉子成婚呢樣嘢。因為其實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不好的下場多過好的下場， 因為你沒有 planning 嘛， 是啊，這個 是 suddenly 出來的嘛，是不 是？是啊。不過講起這件事，我就想起早排阿閃咪直播，我見到他的直播，他就說他很想找一個男朋友，就想他想有小朋友，因為他說他這個年齡就應該要有小朋友，想建立自己家庭。我記得有個網友，我就留意到他就說，啊，你想有一個 BB，即係想有一個 BB 就去找一個男朋友或者找一個老公，其實會不會有少少本末倒置咗咧？咁我小咪你對呢個有咩睇法？ 我有答佢啊，話咁其實咁樣順便找男朋友啫嘛，咁即係順便找啫嘛。 其實就雞同雞蛋的問題啫，即你話 邊人先 係個本質是不重要的，因為兩者之間找一個男朋友就會生 BB， 或者我想要 BB 所以我找男朋友，所以即係我嘅理，即係我本身的原意是咁咯。 哦， 因為你是同一條路嚟嘅嘛，其實即係話我想去遊嗰，咁你中間係一定會經嗰度嘅，咁我話我會經嗰度，咁係冇相衝㗎。 因為我依家覺得係好多女仔唔想要小朋友，但係男仔好似冇咁抗拒，又冇小朋友都得咁樣咯。 梗係啦，都唔使佢生， 係咯，唔使佢生。 但係有啲男人都係唔要小朋友㗎。 咁因為可能就係好似阿 B 嗰類，佢覺得自己嘅經濟能力未許可，或者可能佢未玩夠咯。 所以就係話，所以咪就係咁樣咯。所以咪我去了一個 speed dating 咯，又所以最近我去了一個 speed dating 嘅。 嚇 ？speed？ 喂，我哋下次再講 speed dating 好冇？ 哦，好， 好，夠鐘。